第81集，忠君之心。 就在这种一言难尽的氛围之中，一行人来到了楚府门外。楚卫的书童总算是恢复了一些机灵，浑身一抖，跑上前去敲门。等门房开了门之后，他着急低声道： 圣上驾临，快通知老爷夫人。 啊， 快去啊。 府门大开，顾元白一只脚刚迈进府中，就见一身长服的楚巡大人发冠微乱地疾行而来。见到顾元白真的来了之后，眼睛瞪大，随即给顾元白行了礼。 无需多礼，朕听闻尊夫人近日在做花灯，朕心中好奇，就不请自来了。 楚巡大人忙说不敢，随即就派人将夫人请来。屏风竖起，夫人在内间声音发紧地为顾元白一一讲解。顾元白坐在桌前，倒是气定神闲，他依着楚夫人所言慢悠悠地动着手。如此片刻过去，楚夫人也镇定了不少。这些做花灯的用具都被身边的人检查过了，顾元白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太过注意，但等他拿起一只细长竹片在手心擦过时，却不由一疼。他皱眉一看，原来是竹片上有个细小的尖刺，这个尖刺已经扎入了他的掌心之中。侍卫们的手长满了硬茧，宫侍们的手即便细软也做惯了活，他们检查得很认真，但这个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尖刺，可能就是在这一双双手检查下被新磨出来的。薛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顾元白的不对，他大步凑近，跑脚飞扬，低头握住了顾元白的手，凑近看清了之后，声音一沉： 拿针来。 有人将针拿了过来，没人敢拿着针去挑那个小小的尖刺，都把期盼和鼓励的目光投在了薛远的身上。 看我做什么？老子杀过多少人，见过多少血，还怕挑个刺？ 但手就是僵持着下不去，薛远最后抬头看着圣上： 圣上，怕疼吗？ 顾元白正要说不疼，手心一刺，那个细小的尖刺就已经被薛远挑了出来。薛远看着尖刺冷笑两声，把尖刺在手指头上碾碎，然后朝着顾元白一笑，煞气重重道： 圣上，臣给您报仇了。 皮糙肉厚还很幼稚，顾元白乐了： 这小刺倒是奈何不了薛侍卫的手了。 薛远心中一动，抬起还握着的圣上的手，低头吹了吹掌心： 圣上的手也好处多多。 怎么说？ 好。 薛远想起先前被踹的那一脚，表情微微扭曲一瞬，于是老老实实道： 跟玉一样软和好摸。 楚卫突然开口，话音提高，盖过了薛远说的话。他眉目一笑，温和道： 臣将剩下竹木再检查一番可好？ 楚卫边说已经伸出了手，这双书生的手其实也并不细嫩，楚卫从来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顾元白看了一眼这玉一般漂亮的手，摇摇头道： 这倒是不必了，朕已经做了半成，再小心些就是了。 上下两辈子第一次做花灯，顾元白这会儿有了年轻人的兴奋劲儿，他还压着，尽量沉稳而冷静地跟着楚夫人的教导扎好轮廓，然后糊上灯纸。圣上在朝堂上的时候威严吓人，但现在这副认真无比的样子却显得平易近人，手指在花灯上飞舞，怎么看怎么美得像是一幅画。楚卫一时间看得入了神，等花灯做成，主动上前道： 圣上，可要臣在灯面上画几株红梅？ 也好。 他们二人之间和乐融融，时不时相视一笑。薛远看着看着就面无表情了起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突然笑了，攥着大刀的手因为怒气而发抖。散职之后，薛远面无表情地回了薛府，他一身黑压压的煞气， 府中的众人都不敢靠近他。薛将军被薛夫人催着走了过来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脸色严肃道： 你在府中摆着脸色给谁看呢？ 薛远一刀劈过，一个木头架子被他斩成了两半，他动作丝毫不停，继续面无表情地耍着大刀，最后将大刀一扔，猛地踢了一下旁边放置武器的架子，武器架哐当一声巨响，重重摔倒在地。闻声而来的小厮探头一看，就看到薛远黑沉的脸色，他顿时脑袋一缩，赶紧逃之大吉。 薛远， 你上次说我对圣上是忠君之心？ 薛远突然开了口，却不看着薛将军，像是在出神，脸色难看。 你确定这是忠君之心？ 不然还会是什么？ 薛远脊背紧绷，他呼吸越来越粗重，答案就在嘴里，但怎么也说不出来。最后扯开衣领，语气沉沉道： 圣上要攻打游牧人。 薛将军一愣，薛远转过身对着他，衣领混乱，眼中已经满是血丝。 我会参战。 大内，顾元白正在看着监察处送上来的密报。这是监察处一位叫孙小山的官员寄回来的信，上面禀明了利州的情况。这个利州知州贪污也有贪污，但数目不大，手法隐蔽。本来顾元白只以为他涉及到了党争一事，但监察处查了许多日，却查出了一些深埋其下的蛛丝马迹。顺藤摸瓜，最终查出来的东西简直恶心至极。通俗一点的说法，就是利州知州有一个朋友圈，能加入这个朋友圈的人都是土匪窝中人多力量大的首领。利州知州贪本地的钱不多，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利用官职的便利条件，打听清楚朝廷运往各地的饷银粮食的路线，然后将这些经过利州周边的队伍何时经过，走哪条路，有多少人等等信息全部都报在这个朋友圈里。而后朋友圈里的土匪窝会依据运送队伍的阵仗而看，选择几家土匪窝联盟一起去将这些东西给截下来。截下来的东西除了各土匪头子的分成，只利州知州一人就能分到其中三成。 三成，一百两银子他就能贪三十两，一百万两他就能贪三十万两。 不止如此，利州知州还曾将利州运往朝廷税银的队伍路线发到朋友圈中，引导这些土匪去抢劫利州本地收上来的银子和粮食，粮食太多就转手倒卖，卖往各地和各处，比单纯贪污款项还要更加可恶。利州知州还知道这个朋友圈要设置成外人不可搜索不可查找，设置为圈内朋友不可互相添加好友，知道要维护群内记录禁止外传，彻彻底底将这个朋友圈维护成了铁板一块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